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我是梁东，梁某人。哎，话说呢，在较早的时候呢，我们一直邀请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斌老师和我们来讲解《黄帝内经·灵枢篇》的天年54。哎，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呢，才讲了一小段。话说说到魂魄必聚，乃成为人。今天呢，仍然是有请到的是徐老师。徐老师您好。 梁总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哎，我们闲话少说，抓紧时间讲讲上一周呢，这个魂魄必聚乃成为人呢，有什么要总结的吗？ 没有了，就是，但是需要强调一点，就是两经相搏谓之神，那时候产生的是我们魂魄里面第一个魂，然后慢慢它逐渐的发展，按道家理论来讲，人在快出生的时候，那个最后一个魂儿，就舍心，就是古代传说有什么梦，龙入腹中啊，一到什么星星，梦见什么星星，投胎啊，是文曲星投胎啊，其实那就是魂魄必聚的最后一道工序，最后呢，顺产出生啊。 那这是传说，传说先用传说来说， 就是古代人是这么讲魂魄必聚的。 好，下面呢，就皇帝就问了。又问他的师父岐伯说，人之受妖各不同，或妖兽，或猝死，或病久，愿闻其道。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又能活得长，有些人就活得短，哎，那是什么原因呢？ 但除了活得长活得短以外，还有一些就是生命的值的问题。 对， 比如说有人活得很长， 对， 但是病了一辈子，这叫病久。 对， 有人呢活得又短，而且他不是那种慢性病的折磨死，他是猝死。 以前我们认为猝死啊都是偶然性的，有可能还有偶然以外的东西。 我看世界上东西没有偶然，只有必然啊。所谓猝死呢，就是说他没有意识到我身体已经快到了崩溃的边缘，或者是已经潜藏有很严重的病，然后他还在当把自己当正常人那样去使用，突然崩溃就死掉。老百姓有句话叫歪脖树不倒，就是这个人病病歪歪的吧，一辈子都在吃药这个看病，哎，活到七八十岁。有些人貌似很健康，突然得一场病就过去了。 哎，您怎么解释和看待这种病病歪歪的还能活很长的这种现象？ 首先呢，就一个病病歪歪的人，他就不会把自己当成个那种过度健康人去使用。 对 啊，我们去说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家就听。那个就是貌似健康，对这些不以为然的人，他就不听你的话。皇帝问题提出来了， 他的师父岐伯曰：五脏坚固，血脉和调，肌肉变，肌肉泄力，皮肤致敏。一个个再讲吧。五脏坚固， 皇帝的老师就告诉他，人又想健康又想长寿的条件是什么呢？他这都是排比句啊，四个字，一句话。第一，五脏坚固。 我们以前都说过脏就是肠嘛，对不对？ 对。 那坚固是不是它像口袋一样给扎得住啊？ 对，固呢就是不泄露不释放啊，我们说固若金汤。什么叫固若金汤呢？固就像拿那个金属，我们说把那铁水融化了以后浇铸的一样，浇铸起来就要坚固了。五脏它叫藏精气而不泄，如果你五脏不坚固的话，那就是什么，老是在那儿泄，老是在那儿漏，漏的是你的精，然后呢这些精又是你支持你长寿啊活到天年的物质基础，物质基础没有了，你说这个人五脏一空虚不可能长寿。 大部分人都说这个精嘛主要是肾精藏精嘛，对吧？但你这个说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几个脏也在藏精了。 对， 各藏各的精， 各藏各的精啊，就是说脑髓、骨髓、脊髓啊，这都是藏精髓的地方。 对， 这是藏的本质的精。但是呢，它慢慢渗到各个脏腑器官呢，五脏每一个脏它又是个藏精的这么一个器官。这就是中医的一个理论。所以《黄帝内经》讲，从根本上说，或者是我们说从根和本上说，根是脑髓，本是什么？五脏坚固。这是前提条件。 对， 不要漏精。 坚和固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坚固是不漏啊，坚是就是充实啊，摸上去不是那种虚虚囊囊的那种感觉。我们经常说这个人 囊踹，囊踹一个，就说这人不接啊。 哦，血脉和调， 血脉和调，我们在讲营卫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对 啊，我们经常说调和，调和。 对， 什么叫和呢？和不同。另外呢，和不是平。 嗯， 和是什么？最后总括起来，它是一人一半的、 嗯， 但是在不同的阶段，可能你多点我少点 嗯 啊，这个血脉呢，就是走在血管里面的是血，走在血管外面呢，我们叫气。 嗯， 但是呢，这个如果血渗出到脉外面了，就变成了我们的体液。 哦， 所以它也是有一个这个多进出多少的这么一个过程。叫调和、 嗯、所以就是所谓的调和，就是就像两口吵架一样、 嗯、 你脾气大的时候老婆就声音小点是吧，老婆脾气大的时候呢您声音小点，总量差不多就行了是吧。 嗯，调和， 血脉和调，肌肉泄力、嗯、 啊，肌是发力的肉， 对， 肉是放松的肌、 哦 啊、肌肉若一就是一人一半、 嗯、 所以健康的人是什么， 嗯， 他有肌肉，他该用力的时候他发力， 嗯， 不用力的时候我很放松啊，专气致柔，能婴儿乎，哎，像婴儿一样有弹性的、 嗯、 你看这个泄其实就相当于我们讲的一个松懈的懈， 嗯， 啊，懈怠的懈， 对、 啊、就是说我是能放松的。什么叫力呢？ 什么是力呢？对不起各位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之后马上和大家再来一起分享泄和力啊。泄呢有点像解啊，解 解放的 解，对、 啊、 泄和力又有什么不一样，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过去吧。 练健美的人为什么会弱不禁风？ 这些人就把脂肪就燃烧掉，然后就是有皮无腹。 嗯， 这些人就是，就快到比赛那段，他最怕就是感冒。 保护皮肤为什么是长寿的重要条件？ 就是说，中国人的审美观是在健康基础上的审美， 嗯， 绝对不是那种畸形病态的美。 嗯， 国学堂之《黄帝内经天年》系列。梁冬对话徐文兵，为您解开长寿的奥秘，教您如何才能颐养天年。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回来的国学堂。这个《黄帝内经》上面呢，每一个字呢，哎，都有很值得和大家分享的东西。比如说“肌肉泄力”啊，这两个字，其实它背后还不一样。泄是泄，力是力。 嗯嗯，泄是我们讲肌肉放松的一个状态。 对， 什么叫力？ 嗯， 那想知道力，你就知道什么叫不力。 对， 什么叫不力？ 执行不力。但那个力是那个力量的力哦，它这个力是那个这个力嘛，这个单立人这个力。 小便不利。 哦，是用这个力吗？ 那对。 哦， 什么叫小？ 咱没试过，所以不知道。 我记得有人做那个前列腺病的广告，治、前列腺病 啊， 用个水龙头在那儿滴滴答答尿不出来，这叫小便不利。 哦、 就是不通畅的意思。 利、尿，利尿。 哎， 说的这个力， 让它通利一些啊，通利一些。 哦、 这么意思。你看那个肉，如果肌肉不利的情况是什么？ 嗯， 里面就疙疙瘩瘩，特别粗。这个肌肉人有病的话，什么叫不利啊？就是出现死肉，肌肉纤维化， 哎，我们 条索化。 我们去摁脚的时候、啊， 咚咚 那个咚，一个像小颗粒的那个是吧？说的就这个东西吗？ 不利。 哎呦！ 所以肌肉在，就是说我能紧张，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啊， 挥之即去啊，这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需要发力，我能发力，发完力呢， 能松得下来， 松得下来，这种就是它是经络是通畅的。 对， 然后很多人是什么变成死肌，就是死肉、 嗯、 摸上去吧，它老处于一种发力状态，它不松懈、 哦、 然后摸进以后呢，就是疙疙瘩瘩的那种小颗粒，严重的叫条索化， 条索化 或者叫纤维化、 哦、 这叫不利。那这种不利就会产生什么问题呢？ 气脉不通， 哎，气血不会通、 嗯、 另外呢局部就会出现我们叫死肉。 嗯， 我记得我是很多很多病人，然后一摸身上疙里疙瘩的， 我说你这是有淤血啊、 嗯、 这个气血不通。他说不是，我练过肌肉啊，这我的腹肌。我说腹肌我见过 啊， 该发力的时候能绷起来，该放松的时候人家也挺软。 对， 你这根本就是老绷着不放松，这就需要你去给他通过按摩的方法，通过针刺的方法，让他变得什么泄力。 哎，那些经常练习的那些人，他的确有可能会比较容易就聚在那里头。 所以你看啊，中国人的审美观和外国人的审美观是不一样的。 跑去练肌肉真的 很哎，跑去练肌肉人，我也给他们治过病，就咱们也有一些健美的人。 啊、 你发现练肌肉人有个通病， 什么病？ 弱不禁风， 是吗？ 嗯。 就是一 他练肌肉吧， 啊、 他有重量级嘛， 对， 或者是哪公斤级的， 对， 然后他要保持体重， 嗯， 保持体重呢，他还要通过特殊的锻炼方法，把自己的那个皮下那个脂肪， 嗯， 练没了， 嗯， 我们叫皮肤的腹嘛， 嗯， 那个腹是干嘛的？ 是拿来防风的， 保温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防止外贼风这个侵犯的，这些人就把脂肪就燃烧掉，然后就这个有皮无腹， 嗯， 这些人就是。就快到比赛那段他最怕就是感冒，可是他这么练呢最容易得感冒。所以我治这些人的病，我说你们练歪了，你们练偏了，你们练了一身死肉。 这还是价值观的问题、 啊、 我觉得绝对是背后啊。 哎，道家的观点是什么？别看我柔，但是我这个柔的话就好像那个鞭子打人一样，那个力和气能传导到那个末梢上，打人很狠。 对， 你看现在很多人得什么胃下垂啊，或者是这种有些人叫瀑布型胃， 对， 就吃完以后整个肚子就囊起来， 对对对， 这叫什么光泄，然后就不利，他就没有收缩回来的那个力量了。 哦， 这都是暴饮暴食吃饭不注意造成。 那有些女青年说这个乳房下垂也是这个原因哦。哦，这个收住话题，收住啊，可能涉及到徐老师这个平常不怎么了解的问题。 我了解，我不 能 说。 说回来啊，肌肉泄力之后呢，叫皮肤致命。 你看， 嗯 啊，两个事儿，皮 是什么？肤是什么？ 啊， 不一样。 皮是表皮啊。 对， 表皮呢，大家能看到这个纹理。 对， 这叫里。 对 啊，里的本源是我们古代治玉啊、 嗯， 沿着那个玉天然形成那个纹路。 对 啊，你去雕它、琢它、 对、 啊、切它、搓它，我们这个能看见的叫里。 嗯， 你看不见的呢，还有个叫凑。凑就是肉字边月字边一个那个奏演奏的奏啊，凑是看不见的，就是皮细胞和细胞间的接缝。如果你这个皮肤致密， 嗯， 皮致密的话就是什么虚邪贼风进不来， 嗯， 这个腹就是皮下脂肪， 嗯， 我们现在一谈脂肪就谈脂肪色变 啊， 人脂肪恨得要死， 妖魔化， 脂肪是你的精啊，它可以充盈到骨髓里面去，充盈你的脑髓，填精益肾。 嗯， 我们现在恨不得就把这个脂肪全部给刮掉啊，皮致密， 嗯， 腹致密，我们说这人腹如凝脂 啊，很漂亮， 什么感觉？ 四川女孩， 珠圆玉润的感觉啊，晶莹透亮，摧弹得破那种感觉。 对， 就是说中国人的审美观是在健康基础上的审美， 嗯， 绝对不是一种畸形病态的美。 嗯 啊，把自己练得那么拧巴，那么扭曲， 嗯， 那么变态， 走上来把老公举起来。练过， 所以要皮肤致密，所以保护皮肤致密啊，这就是你得长寿的一个重要条件。 对， 啊， 好，下面皮肤致密之后呢，营卫之行，不失其常 啊。营指气血在血管里面流动， 对 啊，卫是指细胞间的那个气啊，我们叫保卫你自己的气。 嗯， 我们《伤寒论》第一方叫桂枝汤， 嗯， 桂枝汤干嘛的？ 通营卫的是吧？ 调和营卫。 对， 什么叫调和营卫？ 就是让营卫它的比例恰当，运行顺畅。 对，大方向是对的， 对吧？ 桂枝汤主要治什么？自汗，那就是什么？营卫开泄了， 啊， 就是皮肤开泄了。 啊， 麻黄汤是治什么呢？ 麻黄汤是治什么的呢？稍事休息一下，继续回来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的国学堂。 为什么深呼吸也会危害身体健康？ 深呼吸，我说他经络不通，你又给他深呼吸会出现什么结果？ 会什么结果呢？ 西医管这叫过度换气综合症。 如何以神调气， 以最自然的方式把握生命的节奏。 其实说人就好像海浪拍那个沙滩一样， 嗯， 他自己有个节奏，就啪把它拍走了，正好打那个点上，这是靠神去调。 国学堂之《黄帝内经天年》系列，梁冬对话徐文兵，为您解开长寿的奥秘，教您如何才能颐养天年。您现在收看的是旅游卫视最新鲜的文化节目《国学堂》，辅佐中国文化发扬光大。广告之后见。 重新发现中国文化太美，继续有请的是厚朴中医学堂堂主徐文兵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个《灵枢经天年》《黄帝内经》的《灵枢经天年》。然后刚才就讲了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讲的这个桂枝汤、麻黄汤是干什么的？ 对，桂枝汤是调和营卫， 对， 调和营卫的相对麻黄汤。麻黄汤是什么？麻黄汤是受了寒以后皮肤啊。就是收缩， 对， 但是同时也把那寒气逼进去了， 对， 怎么呢？我们叫开门逐扣， 嗯， 一发汗，腠理打开，把寒邪，所以吃完麻黄汤以后，人会出汗， 嗯， 或者是出很多冷汗， 嗯， 这样出完汗就好了， 嗯， 这个桂枝汤跟麻黄汤不一样在哪儿呢？桂枝汤是受寒以后吧，皮肤没有收紧，它反而出现了什么？又发烧，但是有自汗， 嗯， 就稍微活动一下就出汗了，其实有点漏了。 嗯， 这就是说我们讲营卫不太和了、 哦、 本来我这个胃就是 胃气， 胃气啊，保卫的胃，叫阳在外阴之实也、 嗯、 啊，阴在内阳之守也，本来我应该把你护住，结果你不担起这个责任来，那我怎么办呢？我用桂枝生姜去提高你的胃气， 嗯 啊，我用白芍酸寒呢去收敛一下你的营气， 嗯， 这样的话再加点大枣和甘草， 嗯 啊，平和中焦，补益中气，所以它叫调和营卫。 嗯，哎，营卫之行不失其长，呼吸微徐，气以夺行。微徐就是， 哎，这有个徐，我们老徐家的徐啊。 啊， 有人说我说话慢 啊， 因为我姓徐嘛。 啊，说我有的时候比较酷是吧？因为我姓梁是吧？ 呼和吸，这就说到了我们讲的那个吐纳。 对， 健康的人， 嗯。 他不需要张口抬肩那么大口吸气大口呼气，因为什么？他里边没有阻碍， 嗯， 首先呼吸的那个腔道里面， 嗯， 他没有痰浊，没有淤血堵着他， 嗯， 所以他进气出气他都不费劲， 嗯， 另外呢就是细胞这个气跑到血里面再跑到细胞间里面，他也没有阻碍，所以这个气的交换啊，比如说氧气进去，浊气二氧化碳废气出来，它没有阻碍，所以它不要费劲。 嗯， 它表现在哪儿？ 气很顺，就是气顺嘛。 就是说你在这儿放个纸片啊， 对， 在它鼻子下面，那个纸片不会什么哗哗哗的乱动。 嗯， 相反呢，不健康的人那就是什么，呼吸很粗很重啊，你都能听见他在那儿喘气儿。啊，有些人呢还会表现就是不正常的呼吸，不正常呼吸什么？ 就是呼一下子就停住了，或者呼两吸两下才能呼一下那种。 不正常呼吸最常见叫我们叫疝太息，就老喜欢，哎， 有啊，常有， 哎，老有，他自个儿还不觉得， 对 啊，然后别人看，哎，这人怎么这样了？其实呢，这就是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这就是我们说心情的郁闷啊，肝气的郁结会导致他出现这个问题。但是他的呼吸，第一不是微， 嗯 啊，大动作是吧？张口抬肩大动作， 嗯。 第二呢？徐是什么？很慢， 缓慢的意思吗？ 很慢、 嗯、 啊，就是说呼出去很长，吸进去也很长、 嗯、 这个中间呼和吸之间呢还有个停顿， 嗯， 这个人呼吸很慢。 我听说有一种道家的这种补气的方法是，如果你气不够的话就呼一下然后吸两下， 对，吸吸呼嘛， 吸吸呼是吧？ 你早晨去公园看很多人在练吸吸呼 啊， 就是穷人怎么补气， 对啊， 有钱人咱吃人参 啊， 再有钱吃野山参 啊， 穷人怎么补气？ 就这样， 吸两口呼一口。 但是 这其实调的是一个呼吸的节奏。 对对， 生命是个节奏。 这话很深刻啊。 没对啊，你还没说话，我一听你呼吸那个喘气声，我就大概知道你的身体如何。 嗯， 我一听这人喘气都喘不匀啊，进气儿多出气儿少。 理论上也很难吧， 就 是按照 按照这个节奏来说，它很难说进去的和出去的不一样多吧？ 不一样啊、关键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人为刻意的呼吸太多了。 哦， 我现在看任何节目都说深呼吸，深呼吸。我说他的经络不通，你要给他深呼吸，会出现什么结果？ 会什么结果呢？ 西医管这叫过度换气综合症。 反正西医是所有解决不了的，这叫综合症。你不是这样吗？所有不能解决的叫免疫综合症。 他给他起个名叫过度换气、 啊， 就是说他觉得自己身体里边那个气不够用， 嗯， 但是他又没办法去调它、 嗯， 他就是强迫自己去深呼吸， 嗯 啊，就好像你们家暖气管子堵了， 嗯、 你不解决它堵的问题，你在这锅炉房给它加压， 嗯， 最后把人给压爆炸了，怎么调？ 怎么调嘞？ 就是让人恢复自主呼吸。 该喜欢怎么呼就怎么呼， 你就让神去调，你别刻意。你知道怎么治这个过度换气综合症吗？ 啊，怎么治呢？ 拿一塑料袋套头上，你别试啊， 啊 试小心憋了。 这个是很专业的问题啊。 这个其实就是说，让他放弃意识，恢复自我那呼吸。如果你不用这个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一个睡觉去。 嗯。 睡觉放弃意识，让人心神自己调那呼吸。 嗯。 你发现人睡着了以后，他那呼吸是变的。醒的时候呼吸的节奏和睡着了不一样，然后呢，另外就是站桩， 嗯， 站桩的时候你就发现，哎，慢慢这呼吸的就匀了， 对， 通了， 对， 甚至会卡出几口痰， 对， 然后原来就吸气吸不到丹田，就是站了半天，哎，吸到丹田了。其实说人就好像海浪拍那个沙滩一样， 嗯， 他自己有个节奏，就啪把它拍走了，正好打那个点上，这是靠神去调。我们打断那点儿，老好像暴力啊，简单粗暴，直接冲破。所以呼吸吐纳是一个大功夫。 所以说为什么说心脏是神呢？我的理解就是，心脏就是整个身体的这个节奏的那个把握者， 就是把握节奏的，就好像那个音乐指挥家。 对了，我以前老看的音乐指挥家吧，说这个人那么， 我觉得他 没干什么事，没干什么事，永远在做一件事情，是吧？三角花三角，我一直 来想法。我后来想，我说。不是有乐谱吗？ 对呀、啊，所有 大家看着拉就完了嘛，我要拉干嘛、啊？后来就知道了，那是一个，是吧？所以我发现人后来安了心脏起搏器以后，其实什么，这人失神了。 哎，到底为什么一个人安了心脏起搏器之后就会失神了呢？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国学堂，感谢徐老师， 再见， 谢谢。